攻读雅歌第一幕，互相请慕。第一章，雅歌，萨罗满作。新娘，愿君以热吻与我接吻，因为你的爱抚甜于美酒，你的香气芬芳宜人，你的令名香叶四射，为此少女都爱慕你。愿你拉着我随你奔跑，君王，愿你引我进入你的内室，我们都要因你欢乐踊跃，赞叹你那甜女酒的爱抚，怪不得众少女都爱慕你。耶路撒冷女郎，我虽黑却秀丽，犹如克达尔的帐篷，又似撒尔玛的荧幕。你们不要怪我黑，是太阳晒黑了我。我母亲的儿子向我发怒，派我去看守葡萄园，而我自己的葡萄园我却没有去看守。我心爱的，请告诉我你在哪儿放羊，中午又在哪儿卧养，别令我在你伴侣的羊群间独自徘徊。耶金女郎，女中的佳丽，你若不知道，出去跟踪羊群的足迹，靠近牧人的帐篷，牧放你的小羊。新郎，我的爱卿，我看你好似匹马，套在法郎的御车上，你的双颊配以耳环，你的颈下绕以珠链，何其美丽！我们要为你制造金链，嵌上银珠。新娘，君王正在坐席的时候，我的香膏已放出清香，我的爱人有如木药囊，常系在我的胸前，我的爱人有如凤仙花，生在恩格迪葡萄园。新郎，我的爱卿，你多么美丽，多么美丽，你的双眼有如歌眼。新娘，我的爱人，你多么英俊，多么可爱，我们的床榻是青绿的草地。新郎，香松做我们的屋梁，扁柏做我们的屋檐。第二章，新娘，我是原野的水仙，谷中的百合。新郎，我的爱卿在少女中有如荆棘中的一朵百合。新娘，我的爱人在少年中有如森林中的一棵苹果树，我爱坐在他的荫下，他的果实令我满口香甜，他引我进入酒室，他插在我身上的旗帜是爱情。请你们用葡萄干来补养我，用苹果来苏醒我，因为我因爱成疾，他的左手在我头下，他的右手紧抱着我。新郎，耶路撒冷女郎，我指着田野间的羚羊或聘鹿，恳求你们不要惊醒，不要唤醒我的爱，让它自便吧。